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卷十三，魔之殿，第646集，天星失金案。红鹰寨的大院里，八个胖丫头带着一些下人正整理马车。众人带的行李很多，这些天忙着查案，车子一直都停在大寨里边没动过。这次去魔宫，众人又要带很多东西，特别是陷空岛二爷三爷他们带来了好多特产要送去魔宫，于是行李要重新整理。傍晚的时候，小四子经过院子就被喜儿抓住了。 小四子，那一车子书怎么办啊？ 什么书啊？ 好大一堆，写的什么龙图案卷。 哦，那个是卷宗。 我看那个车里还有空地方，可以放些布帛进去吗？ 哦。 小四子跟着喜儿溜达到马车旁边，就见几十辆车子都塞满了，就放龙图案卷的车子还有空地方。 那铺一张毯子吧。 小四子虽然小，但毕竟他爹是开封府主簿，他知道这些案卷是很重要的，于是热心的小四子爬上马车，看能不能再挪一点地方。他伸手半开一摞书，随后愣住。展昭等人背好了行囊，正往外走准备启程，突然就听到小四子嚎了一嗓子。众人就见马车帘子里，小四子飞扑了出来，被同样飞扑过去的小梁子接了个满怀。萧梁抱着小四子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捧着小四子圆滚滚的脸看，就见小四子一双眼睛瞪得圆圆的。 怎么了，景儿？ 小四子鼓着腮帮子，良久指了指马车里。 小耗子一家。 众人都一愣。包眼赶忙掀开帘子，随即也是同样爆发出了一声惨叫。 呀！ 众人就见被小四子搬开的一堆书后边有一个窟窿，窟窿里住着一窝小老鼠，众人赶忙七手八脚地抢救卷宗。庞玉先把那一窝小耗子都捧了出来，本来想着打死吧，但是一只两只都出生没几天的样子，又下不去手。几个小耗子瑟瑟发抖，众人倒是明白大耗子为什么把窝坐在马车里，因为红鹰寨里猫特别多，耗子几乎绝迹，唯独这马车附近都是军兵，人来人往比较频繁，所以猫都不来。众人往外搬书的时候，庞玉又抓住了被小四子吓了一跳之后躲起来的大耗子，提着拿过来。 你说这做娘的也是可以的呀，啊，看到人自个就先跑了，连你子女都不管耶。 那大耗子吱吱叫，白府找了个笼子将大小耗子都装进去，带去离红鹰寨比较远的林子里，给塞进了一个小树洞里，顺便抓了把花生给他们。放下耗子一家不提，单说众人手忙脚乱拯救龙图案卷。红鹰寨十分潮湿，书摆着没几天而已，有几本就没了。被老鼠咬残了的总共三卷都是魔宫附近的案子，有一本最惨，被咬掉了小半本，其他两本残破不算严重的都是公孙和包岩整理过的，这两位看过的就能记住，于是都补齐了，损失不大。可最麻烦的是少了小半的那本，是庞玉准备的。安乐侯排酒马吊能记住，这玩意儿可记不住，抓耳挠腮也补不上来。 岳县、林县还有姚家村几个地方的案子呀？ 嗯，是啊， 在魔宫附近，到了魔宫之后找人再问问，把案子凑齐就行了。 包大人倒是也没有责怪庞玉记不住，或者公孙包爷没有看好卷宗，众人之前的案子就已经忙得焦头烂额的了，而且才存放了几天而已，谁也想不到会招来老鼠。众人将卷宗再一次收拾好，上了马车，踏上了去魔宫的路途。 你大哥和大嫂什么时候来啊？ 展昭骑在马上，因为早多多无缘无故就会和白云帆粘到一起去，因此展昭和白玉堂也是始终肩并肩在一起前行。于是展昭就问白玉堂： 四哥坐船回去接他们，快的话大概三四天吧，反正年节应该可以到。哦，这附近的树林有些怪啊。 你发现什么了？ 展昭边问边往两边张望。 哦，好像每50丈就有一棵雪松，和周围的松树品相都不同的。 有眼力啊。 说着展昭凑过去跟白玉堂咬耳朵。原来这些不同品种的树就是到达魔宫的路标，按照口诀顺着不同的树种就能顺利到达魔宫。别说啊，这条路其实还挺复杂的，也幸亏白玉堂聪明，一听就明白了。后头乌沙大和尚调侃晕猴： 你家小猫仔教耗子怎么去猫窝呢？ 晕猴也无奈，不过经过之前那次魔宫之行，白玉堂早就得到了整个魔宫的认可，的确也不算是外人了。马车里包大人等人坐在一起正翻看龙图案卷。这次到魔宫是属于休假，之前赵真收到包拯的来信之后，对这次案件的处理很满意，让包拯等人过年好好休息。但是赵真又特意交代，让他们过完年后尽早回开封，似乎是有什么事情。不过休息不等于就闲着，这里开封府众人都是拿俸禄的，当然要办事。于是大家将魔宫附近所有的悬案都整理了出来，准备休假的时候解决。众人一路走着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 前面不远是天星村了。 来到一处山坡之上，前边带路的欧阳指着山坡下一个小村庄： 我们是连夜赶路还是休息一下明早再走？ 天星村。 这时马车里包岩听到了声音，探头出来，众人都看他。展昭在这附近就算地头蛇了，给众人介绍： 天星村的村落按照北斗七星的方位布局，是一个很古老的村子，村子规模很大的，而且有美食，倒是可以住一晚。 离魔宫还有一段路程，马车晚上走山路也不方便。 众人都点头，决定到天星村住一晚。影卫们就想先去找投宿的地方，但是被红九娘阻止了。 到了家门口还住什么客栈呀？去安抚。 众人都一愣。白玉堂想起来了，展昭那位魔宫同辈安云墨安老板是产业遍布天下的大买卖人，这魔宫附近的地方有宅邸自然是不稀奇。 小安子那丫头在魔宫周遭所有州城府县都有宅子的，我们去那里住就行。 红九娘说着就给众人带路。展昭到了马车旁边，问车里的包岩： 天星村有什么问题吗？ 包岩指了指庞玉手里那本被咬掉的卷宗： 天星村属于岳县管辖，这卷宗上的第一个案子就发生在天星村。 是一起命案，发生在3年前。天星村的一个农户叫王大，被怀疑杀死了邻居家的一位农妇，杀人原因是劫杀，并无人证物证。但邻居家的狗对王大狂吠不止，县官觉得奇怪，到王大家里搜查，搜出了一只金钗。根据农妇的家人辨认说金钗是农妇所有，王大则说金钗是他捡到的，拒不认罪。县官认定王大就是凶手，将他投入狱中。他入狱当天又与老妇被杀，也是劫杀，手法与之前王大的邻居一致。于是王大家人不服，县令将王大释放。然而两桩命案一直没破。 哦，我记得这个案子。 这时黄月玲凑上来，众人都看他。黄月玲身后蓝狐狸和诸葛吕仪也凑了上来。 哦，当年那个案子挺轰动的。 展昭那些年都不在魔宫居住，所以不得而知，不过嘛，他有些不解。 看着很普通的一个案子呀，为什么轰动啊？ 庞玉指了指案卷后边被小耗子咬掉的部分。 那这边县官上报案件的时候呢，注明的疑点，但是现在看不到了。 有什么可疑之处吗？ 是因为那只金钗，你们知道那只金钗值多少钱吗？ 一个农妇家的金钗，难道是什么稀罕宝物？ 财迷老头当时特意跑过去看过那根作为赠物的金钗，他回来就说呀，那不是普通的钗，那是当年杨贵妃戴过的凤钗。 财迷老头？ 财迷老头是人称老财迷的蔡金宝。 老财迷是鉴宝的行家，他说是真的，基本上就是真的。 那农妇为何会有这样的金钗？莫非有什么传奇来历，还是十分有钱？ 那农妇是替人洗衣的老人，家徒四壁。最开始村上人听说有人劫杀他，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老人唯一的亲人是他儿子，是个穷夫子。他虽然无才却很孝顺，他说他娘一直珍藏着这枚金钗，时常夜深人静拿出来看着发呆，家里再穷他也不舍得卖。 于是如果真有人劫杀那位老妇，那意味着就是去劫那根金钗，那怎么会将唯一值钱的金钗弄丢呢，还让王大捡了去啊？ 那王大人品如何呀？ 老是农户来的，而他家兄弟二人继承了好些祖产，其实日子是过得很好的。听说王大这人的确是爱占点小便宜，但是胆子很小，杀鸡都不敢，更别说是杀人了。 那条大狗呢？大狗盯着王大叫吗？ 这时林业火凑过来问，众人瞧着牵着哑巴的林业火。哑巴已经长成大狗了，毛发旺盛，威风凛凛，因为有一半狼的血统，所以几乎没叫过，还真符合哑巴这个名字。哑巴非常听话，跟众人都亲近，和小五相处也非常好，唯一的麻烦就在于每次喊哑巴都会叫来两个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